生灵灭进入了迎风布阵的视野。魏晨立即操作迎风布阵发动了攻击，混乱之余已经被释放出来。萧时钦的生灵灭躲开了。 从潘林在攻击开始那一瞬语气的亢奋，最后这个收尾实在有些虎头蛇尾。他当然也不想这样，他多么想说一说萧时钦对于魏琛这突然袭击是多少的意外和忙乱。可是很遗憾，生灵灭一个斜冲非常巧妙的就绕过了混乱之语的笼罩范围。萧时钦的应对很及时，一点也不慌乱。显然魏琛的迎风布阵停留在此发动攻击，完全没有李一博那所谓反向心理之上的反向心理带来的出其不意。萧时钦早早就提防着的。逃过了混乱之雨，萧时钦正待反击，迎风布阵的咒术又至，一个六星光牢骤然升起，试图将其封住。可惜萧时钦又一次及时反应，操作生灵灭避开，与此同时一个机械追踪也放了出来。小机器人迈着欢快的步伐就去寻找目标自爆了。如此距离，萧时钦当然没指望这个技能能伤到迎风布阵，主要还是为了形成一种牵制，分担一下对手的注意力，让对方不要攻击自己攻击的那么安逸。结果魏晨偏偏就好像没看到这个小机器人一样，迎风布阵舞动着死亡之手继续朝着生灵灭直指戳戳，一个又一个的咒术接连释放着，直至小机器人差不多快到脚边的时候，死亡之手这才随意一点，一道暗影之箭射出，轰一声，小机器人粉身碎骨，迎风布阵丝毫未受影响，继续着他的攻势。 萧时钦试图用一个机械追踪来分散一下魏琛的注意力，不过很显然他失败了。魏琛不愧是很有经验的一位选手，这种手法完全干扰不到他。 解说潘林看到这一幕后飞快地点评着， 连续击败了两个明显比赛经验不足的对手，这一场萧时钦需要一定的调整，可不能保持惯性思维啊。 李一博感慨着。可这一点萧时钦哪里还需要人来提醒啊，看到自己的小干扰丝毫没有奏效，萧时钦心想也在感慨对手的老辣。作为第四赛季才进入联盟的选手，萧时钦没有和魏琛在场上交手的经验，为了准备这场比赛也有找出一些陈年的赛事录像来看。从技战术的角度来看，看那时的录像帮助不大，因为荣耀是基于网游的，一次一次的等级上限提升等于一次又一次的技战术革新。看数年前的五十级时代的比赛录像，那掌握不到对手在今时今日的打法。萧时钦只是想从旧有的比赛中了解一下这个对手的风格，因为从当下的挑战赛里，萧时钦觉得了解到的东西还远未够，因为挑战赛里太多的时候对决强弱太悬殊了，根本没有任何参考价值。而看完了古老的蓝雨战队的比赛录像后，萧时钦最深的感触就是黄少天真是继承了蓝雨战队爱说垃圾话的光荣传统啊。同时萧时钦再一次为余文州的手速不行感到欣慰，否则的话，这蓝雨的两大王牌选手恐怕会将蓝雨战队那讲究斗捧的垃圾化表现方式彻底继承下来，那将是整个联盟的灾难。还好还好。庆幸完这些之后，对于魏琛的表现风格，萧时钦当然也有所领会。这是一个以攻心为上的选手，很多时候一些对对手的玩弄或许会让人觉得很不尊重对手，但显然那只是他用来扰乱对手心神的手段，因为每一次伴随着这种玩弄都是一波极其犀利的攻势。而术士这个精于控制的职业简直就是为这种打法量身定做一般。至于魏琛是因为这个职业养成了这种战斗风格，还是因为战斗风格而选择了这一职业，萧时钦就不得而知了。 从这些比赛资料的研究中，萧时清深深地体会到了和这个对手交锋需要更加平和稳定的心态，而这一点其实是很难的。人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怎么去约束自己的内心呢？所以从比赛资料里可以看到，很多选手明明很强，在和魏琛的比赛中最后输得都特别凄惨，场面之悬殊完全不是他们该有的水平。不过这当中也有例外的，最突出的还得说现在就坐在场下和魏琛成了队员的叶修。就在当年的比赛中，颇有一种一边正拉开了架势准备调戏，另一边却已经到了跟前，不分青红皂白，啪啪就是几耳光，跟着一顿痛扁，直接打得你没有然后，以为你已经死了。就是这样了，如果对付魏琛，萧时清找到了方法，而给予他最大启示的恰恰正是现在需要和魏琛共同赢得胜利的叶修。一直躲闪着迎风布阵攻击的生灵灭突然一下子停住，被一团巫毒术准确命中，只是一个持续掉血的状态罢了。萧时清笑了笑，生灵灭不躲这一击，却强行发动他的攻击。捕猎者，这可不是机械追踪那种试探，捕猎者的速度远比机械追踪要迅速。机械狗刚一落地后，立即朝着迎风布阵狂奔而去。吸血术，死灵缠绕，生灵灭跟着又连中两个状态类的咒术。萧时清根本没有要躲闪的意思，倒是那个控制系的束缚术，他操作着生灵灭避开了。硬吃两个咒术的功夫，生灵灭再次发动了两个技能，机械空投，自走火炮。跟随在捕猎者身后，天上地下的攻势一起发动，生灵灭身上虽然接连缠绕上了负面状态，但这都不致死，他要用强硬的攻击才冲毁对方的这种控制。作为吟唱类的职业，术士实在无法在这样密集的攻势下继续吟唱法术，迎风布阵抽身就便走。 迎风布阵后退了，萧时清以硬吃三个负面状态的代价争取到了攻击机会，发动起了密集的火力攻势。魏琛不得不选择后退，迎风布阵开始走位。咦，只走到了这里，这里。 解说潘林迟疑的一瞬，机械空投的偷袭已至，炸弹从直升冬瓜的肚皮中翻滚而下，轰轰轰的爆炸声接连不断，但是却只飘在了迎风布阵的头顶上方，最终落下的顶多是些碎砖片。迎风布阵这几步一退，赫然给自己的头顶找了掩护，机械空投的炸弹最终只能甩在这多出一溜平台上。 魏琛找到了很好的掩护，迎风布阵在这里完全不会被机械空投炸到，但是还有自走火炮。哎呀，自走火炮也打不到，迎风布阵的身前也有掩护，自走火炮的炮口抬不了这么高的高度。 机械师所召唤的机械道具可不是一些狰狞的钢铁巨兽，大多是一些精密的小机械。执行机械空投的直升冬瓜按比例其实也就西瓜大小，自走火炮就更微型了，放在地上拿个脸盆就足够扣住。体积限制了这些家伙的攻击并不那么无坚不摧，否则机械空投真跟轰炸机轰炸似的，那转眼间岂不是该把整幅图都给炸没了。于是此时魏琛找到了两个掩护，就是轻易阻挡了这两路攻击。站在齐胸高的墙后面，迎风布阵吟唱咒术倒是不耽误，退到了这个位置后，他就开始继续对生灵灭的攻势了。至于最早冲出来的捕猎者，早被迎风布阵一个六星光牢锁一边去了，那傻狗无所畏惧，硬是要从六星光牢里冲出来，如此挑战技能判定，最后终于将自己判定成了一团废铁。萧时清吃下三个状态技能发动的攻击，就这样被阻断了，立下大功的不是其他，只是一个平台和一面半高的墙。 魏琛很好地利用地形阻断了萧时钦发动的攻击。在比赛最初时，我们曾说过，嘉士战队对这最终决赛的用途应该比星心有更宽裕的时间去研究，理解应当更深刻。萧时钦一直的表现也印证了我们这一看法，他对这地图娴熟的简直就像是他习惯的主场用途一般。但是此时魏琛用来拦截他攻击所用到的两个地图细节，看起来他事先可没有研究到啊。 潘林说道， 这个萧时钦未必没留意到，他大概就是没想到魏琛可以这么快的如此应对吧。 李一博说道， 看来萧时钦小瞧了魏琛对地图的熟悉啊。别的不说，就这一块魏琛可是从比赛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不熟都看熟了吧。 潘林这话是半开玩笑的，但一边的李一博听了却是一怔。他想起比赛刚开始的时候，魏琛的迎风布阵没有离开，而只是在刷新点那里瞎溜达着。难道说这家伙确实是在研究地图？他是就准备在这里和萧时钦正面开战，所以利用比赛开始后的时间切身研究这个随机刷新到的地点。是的，一定是这样。李一博已经完全可以肯定自己的猜想了，因为此时的比赛中，魏琛又一次利用地形漂亮地化解了萧时钦的一次攻击。潘林正在那感慨呢，但是这个发现自己不能说呀，因为之前是他侃侃而谈，说什么魏琛留在刷新点不动是什么反心理之上的反心理，现在说出魏琛事实上是利用那时间研究地形，不等于自抽耳光了。